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啊，杨雪莉话佢已经知道我哋所处嘅系咩地方，但系佢并冇直接讲出嚟，而系对阿香讲：阿香妹妹啊，你可唔可以俾我仔细咁睇下你对眼啊？地下峡谷就好似到咗最底层嘅地狱咁，满目都系嶙峋巨大嘅史前生物骨骼。附近散落倒冧嘅石柱同嗰啲骨骼相比，都有啲微不足道啦。而且大半部分都系埋入咗灰白色嘅土层之中，所以开始嘅时候大家都并未察觉，原来呢度仲有人类嘅建筑遗迹。直到阿香指出咗我哋身后有座巨大黑色神像嘅时候，先发现周围仲有咁多石柱。石柱上面都凿有一啲牛鼻孔，有啲仲残留住好似手臂咁粗嘅石环。另外最醒目嘅就係石柱上一层层嘅眼睛图腾。呢啲图腾我哋已经见过无数次，可谓屡见不鲜。向呢度再次见到都冇觉得有咩意外。眼球嘅图腾除咗祭坛两端非常奇特，一边係闭目之眼，一边是滴血之眼，其余的都大同小异，而石柱上的就是属于比较普通的图案，我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但是杨雪莉看到这些石柱上面的图腾之后，似乎发觉到异常，非要仔细看阿香对眼。杨雪莉可能是为了避免阿香紧张，所以用商量的口吻，同平时讲嘢嘅语气冇咩两样。阿香点咗点头表示同意，佢都觉得莫名其妙。仔细睇下对眼系咩意思呢？于是杨雪莉屏住呼吸，企响好近嘅距离，目不转睛咁凝视住阿香对眼，似乎要从佢对眼里头揾到啲乜嘢。我明白杨雪莉虽然讲得轻描淡写，但是一定有什么我们想不到的问题。阿香这个丫头的举动也确实是很不正常。好地地竟然得了个什么离魂症，还要拿尖石头去刺自己对眼。或者真的好像明叔所讲的那样，他撞了邪了。又或者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阿香了。更有可能他对眼和恶罗海城有着某种联系。佢会唔会就係我哋身边嘅一个鬼舞妖飞呢？我心里头胡乱咁估，转咗几个念头，但又似乎唔係。睇到杨雪莉盯实阿香对眼睇得咁仔细，於是我同肥仔都一齐控埋过去睇啦。想睇阿香对眼到底有啲咩唔妥，但係睇咗半日乜嘢都睇唔出嚟。呢个时候杨雪莉似乎已经从阿香眼里头找到了答案。他先话俾阿香知唔使担心，唔会有事嘅。然后等我哋睇下石柱上面嘅眼睛。虽然睇起身同恶罗海城嘅图腾非常相似，但係有一个细节系独有嘅。呢度嘅眼睛图案响瞳孔外边有一圈红线嘅凸痕。杨雪莉讲啦，你哋睇下阿香对眼亦都系咁嘅。我咁先发现呢个咁细微嘅差别。如果仔细睇阿香嘅瞳孔，就会发现其中确实有血痕，好似一条线咁围绕。呢啲血痕就好似系眼白里头嘅血丝，非常细微。如果唔系仔细咁睇，根本系睇唔清。唔系阿香闯入咗呢个山洞，我哋或者仲唔会发现呢度，而佢只眼竟然同呢度嘅图腾相似，佢系有意将我哋引嚟呢度啊！不过当住阿香嘅面，我并冇讲出口。杨雪莉知道啱先啲事，好容易使大家产生疑惑， 难免会怀疑阿香。杨雪莉根本唔相信咩眼睛转世嘅讲法，于是解释讲啦。人体通过眼睛发出嘅生物电大概只有7%，系非常微弱嘅。不过每个人嘅体质唔同，对生物电嘅感应能力亦有差别。阿香对眼睛能感应到一啲常人唔能够捕捉嘅事物，咁虽然好特别，但系现今世界上亦有好多类似佢咁样能力嘅人，所以佢先被下意识咁引咗嚟呢度。石柱上嘅图腾就系最好嘅证据啦。 明叔听咗之后即刻讲啦：，唉，冇事就好啦，我哋快啲走啦，早啲离开呢个地方，咁就唔理佢有咩鬼怪啦。你哋话？ 明叔都仲未讲完，阿香就忽然讲啦：，冇用噶，契爷，冇路行啦，后边有好多毒蛇将过嚟，我哋都会死。我怕蛇，我不想被蛇咬死啊。 讲完话就喊起身了。阿香的说话令到大家非常吃惊，为什么话来就来的呢？想起激雷山白色隧道里头那些黑蛇令人毛骨悚然。在这条地下大峡谷道如果遇到蛇群，那就真的躲都没得躲了。向前跑不是办法，但是我们又怎跑得过嗰啲游走如风黑蛇呢？两侧古壁都好似刀削咁，就连猿猴啊都攀唔上去，更加唔好话我哋啦。呢、这个时候东边嘅山洞同岩石精密嘅裂缝间，群蛇游走之声已经隐隐约约传咗过嚟啦。明叔吓到面如土色，一手掹实我只手讲啦：， 啊，胡老弟啊，哎呀，呢次啊真系靠晒你。好彩头先听你讲向住北走咋，北边有水，有水就有生路。如果啱先唔听你讲行返转头啊，咁依家多数都要喂蛇啦。我哋快啲向北走啦，向北走啦。 一边讲一边想拉住我向前跑。我即刻揿住明叔只手就讲啦。咪方，前边一马平川，逃过去必死无疑。我哋依家只有先到嗰座黑色巨像里头匿一匿，封住洞口挡蛇，入咗去再谂办法甩身。 一个为咗生计终日奔波嘅报社小编辑，一个系唔做嘢而四处旅行嘅怪人，胆识过人嘅佢哋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，编织住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。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，每晚一个离奇故事，就等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和暖人心窝的异事奇闻。 蛇群游动的声音如同狂潮涌动，未见其形就已经被声音吓到心都寒埋，再都不可以拖了。我叫肥仔孭住阿香，掹住明叔撇开大步就走了。跑到黑色巨像底部的洞门，只见这个高大的神像内部被掏空晒，光线好暗。我们用手电筒稍微扫视了一下四周围的情况，有木石结构的建筑，上面还有很多层，看样可以直接通到巨像的头顶。大群黑蛇已经逼近，离不切细看了。肥仔将阿香放在地下，同我同明叔搬了两大块石板塞住门口，紧张的感觉没任何松懈，脚都有点软。我同肥仔以前经常都会在野外捉下蛇，但这种黑蛇不单止数量多，而且游走似电，毒性之猛，可以讲是嗨身就死，掂到就亡。我们担心这个巨像内部还有其他罅，大家商量不如到上边去了，相对来讲上边会安全一点。 为咗节约使用电源，只系开咗一盏头灯同一支手电筒，向上一行，咁先至发现呢度根本就唔保险。巨像内部系作出咗好多间不相邻嘅石室，整体形状都同恶罗海城相似，好似蜂巢咁。不过结构就冇咁复杂，洞室好细。我谂呢个可能唔系俾人居住嘅地方，因为实在太过狭窄压抑啦。如果人住喺里头，唔使几耐系实焗死嘅。依度到处都系灰尘，空气流动性好差。如果我哋五个响一个狭小嘅区域里头耽搁嘅时间稍为长啲，都会觉得缺氧空闷。直到爬到第四层嘅时候，先觉得有啲凉风灌入嚟。响黑暗嘅过渡中，顺住两针针嘅气流摸过去，见到一个一米见方嘅洞口。呢个系巨像中下部一个通风口。由于神像嘅整体系黑嘅，所以响地下睇唔到呢度。如果唔系嗰啲倒冧嘅石柱，甚至入口都唔容易发现。我趴响呢个洞口前边，探身从高处往下边睇咗睇，下边嘅荧光恍惚，睇到一团团扭曲蠕动黑蛇，都聚集响神像下边嘅区域。大嘅有人嘅手臂咁粗，细嘅好似麻绳，头上都有个黑色嘅肉眼。群蛇有啲懒洋洋咁盘响度，仲有啲互相争斗撕咬，数量越聚越多。呢啲涌下涌下嘅嘢睇多咗，令人觉得非常核突啦。杨助理睇完就对我哋讲啦：呢啲蛇嘅举动好奇怪，并唔似系要爬入嚟攻击，反而更加似系响度等紧啲咩事发生。肥仔将阿香放低，自己唞一啖气，然后就讲啦： 哎呀，我睇呀，肯定系等我哋做大餐啦。 讲完抬只手，睇一睇手表又讲啦： 哎呀，啱好系食饭时间啦。 阿香俾肥仔吓死啦，抱住膝头哥坐地下发抖。明叔见到咁啊，亦有啲魂不附体啦，问我依家点算？冇食嘅嘢，水壶里头水又唔多。根本冇可能成日匿喺度，而且呢个巨像内部嘅石屋总系令人起鸡皮，连阿香都讲呢度搞到佢头痛。我哋呢次真系彻底冇路啦，真系插对翼都飞唔出去。我心里头亦唔系好安乐，外边就肯定系出唔到去噶啦。而呢座黑色神像腹部嘅建筑，亦唔似系俾人住嘅，都唔知系用嚟做咩嘅。依家必须要稳定大家嘅情绪，于是就揾咗啲稳定军心嘅藉口对大家讲啦。其实呢，唔单止系北方属水啊，五行黑色亦代表水。呢、这个巨大嘅神像都系黑色嘅，自然就属水啦。所以呢，我谂我哋匿响呢度系一定唔会有事噶啦。我忽然谂到一个办法，于是对大家讲啦。啱先响峡谷嘅底部，我哋都睇到石柱同骸骨嘅化石上一层火山影，地下有好多隆起嘅大包，嗰啲呢应该系以前喷发过嘅火山口啦。而且气温呢亦比第啲地方高咗唔少，呢啲迹象都表明呢度有条火山带。虽然我哋响湖中发现咗一座死火山，但系咁唔等于成条火山带都死咗。蛇群就鍾意阴冷啊，佢哋都系从东边嘅山洞里头过嚟嘅，绝对唔敢过于接近北方。越向北，硫磺嘅气息就越浓。我哋只要谂办法撇甩蛇群向前边逃出一两里，咁就可以安全㗎啦。睇嚟啊，我哋可以利用呢度嘅材料制造一啲火把嚟逼退啲蛇先啦。明叔听我嘅话里头有好大嘅破绽就讲啦： 唔系吧，胡老弟，呢度嘅蛇全部都系黑色嘅，黑色啊应该属水啊。我啊虽然唔识易数，但都知道水能克火，所以呢蛇群啊虽然鍾意阴冷，但系佢哋未必唔敢嚟呢度㗎噃。另外啊，我哋遇水而生， 点可以点火把呢？咁岂不是会犯忌？你话系唔系啦？ 我心谂啊，呢只咁嘅老狐狸啊，到咗呢个时候啦，仲咁鬼死心水清嘅，竟然敢同我讲五行逆理，五行嘅道理啊，就好似车轮咁，点讲都讲得通嘅。胡爷我啊，揞住把嘴都讲赢你啦。于是我对明叔讲咗一番风水术数嘅原理，最后我就讲啦。明叔呢，你係淨係知道水克火，但係就唔知道如果火盛水弱，旺火照样可以欺弱水。咁讲明你又唔识古法啦。我哋依家係旺水，嗰啲蛇呢就係弱水，所以呢我哋旺水可以借火退弱水。咁呢啲火呢就唔可以旺过我哋嘅水啦，否则我哋就会有危险啦。明叔听到眼都直埋，过咗半日先至讲： 阿高，啊，实在系高。所以呢我经常都同阿香讲啊，将来要嫁人呢，一定要嫁俾摩金教位，就系咁啦嘛，你话系唔系啦？ 杨雪莉忽然轻轻一挥手，示意大家唔好讲嘢。外边有动静啊！我哋即刻就警觉起身，轻手轻脚咁控到洞口窥探下边嘅动静。不过杨雪莉并非要等我哋睇下下方嘅蛇群，而系指咗指高处嘅绝壁。上边唔知咩时候亮起咗一长串白色嘅灯仔，响高处熠熠攘攘，数量仲唔少啊！但系距离太远啦，而且山壁上嘅精脉逐渐稀少，荧光灰暗，嗰啲系咩嚟嘅呢？我用力捽咗下隻眼，但系仲系睇唔清，好似唔系灯，好似系无数着住白衣嘅人仔。忽然眼前白影一晃，峭壁上有个略为平缓嘅石波，几大团白雪雪嘅嘢从上面就碌咗落嚟，跌咗响峡谷嘅底部。地面上嘅蛇群纷纷游向跌落嚟嘅白色物体。我哋距离地面只有十几米，睇下面嘅嘢仲系比较清楚嘅。只见呢一大团一大团嘅嘢，都系一啲黐立立嘅球状物，葡萄咁上下大。黑蛇争先恐后咁逼咗过去，围响周围就停住唔喐啦。嗰啲白色物体上忽然冒出好多鲜红色嘅嘢，好似系凭空绽放出一朵朵嘅红花，但系转瞬又消失咗，忽红忽暗。众人越睇越奇，再凝神睇，咁先睇出啦，响一个嵌入岩石嘅化石骨架里头，盘踞住一条体型大于同类几倍嘅黑蛇，亦唔知系从边个岩缝里头溜出嚟，吞吐住血红嘅蛇信。只见呢条蛇全身鳞甲漆黑，光怪陆离，擘大口流口水，口中滴落嚟嘅唾液一落到地下，石头即刻就会生出一块鲜红色嘅毒菌，转眼就会枯萎，随生随灭。呢条蛇嘅毒性之猛，已经超出咗人类嘅想象。大蛇从骸骨由上而下，蛇行至嗰啲白色物体中间嘅时候，一个个将佢哋吞咗落去。其余黑蛇都静静咁向旁边恭候，唔敢喐，睇样系要等候佢哋嘅脑袋食完之后先轮到佢哋。肥仔奇怪咁问啦： 妖，呢啲系咩嚟啊？鸡蛋嚟啊？ 我啊虽然睇得唔系好清楚，但系咁大团嘅白色物体，应该唔系咩嘢嘅卵，十分似系大白蚁之类嘅，里面仲裹住好多昆虫动物嘅尸体。我又向高处嗰一排白色嘅小人嘅位置睇咗睇，已经估到咗七八分啦。于是对众人讲：上面嗰啲系地观音，唔怪得呢啲黑蛇忍住咁热嘅环境都要嚟呢度啦。正如肥仔讲嘅咁，系嚟搵食嘅。佢哋食饱咗就会散㗎喇，我哋耐心啲等下啦。地观音呢啲小畜生生性残忍狡猾，而且非常贪婪。佢哋鍾意储藏食物， 即使系唔食啊，亦会储存起身嘅。谂唔到啊，益晒呢啲蛇啦！众人听我咁讲，先稍微放心。毕竟呢啲蛇唔系冲住我哋嚟，而且应该未发现我哋。唔使几耐，应该就可以脱险噶啦。但系阿香又突然开口讲啦： 唔系啊，佢哋已经睇到我哋啦，我感觉到噶。 讲完就耷低头，唔再讲嘢，显得十分无助。我听阿香讲得十分郑重，呢种事佢系唔敢开玩笑的。谂到呢一条毒蛇流出嚟嘅鲜红毒液，我不由得额头出汗，再次偷眼向洞外边睇咗一眼，只见盘响龙王鲸化石上边嘅呢条巨蛇，正对住我哋所在嘅洞口昂首吐信。我急忙缩翻个头翻嚟讲啦，冇错，我都可以感觉到啦。底下条蛇一定知道我哋嘅存在，只不过唔知道佢系打算食完嘢先袭击我哋呢，定系由于呢一座神像系禁区，佢唔敢入嚟。我叫肥仔留响洞口监视蛇群嘅动静，我同杨雪莉、明叔三个揸紧时间制作一啲火把。我捐入洞口旁边嘅一间石屋，举起手电筒照明，想揾下有冇储油嘅器具。时间虽然耐啊，但系古藏地嘅牦牛油脂或者系虫汁都可以保存好长嘅时间，或者仲未失效嘅。啱先上嚟嘅时候，我哋已经睇到呢度似乎系冇灯盏，呢度不见天日，冇灯火实在好唔寻常。抱住几分侥幸嘅心理，我攞手电筒四周围照咗一次，石屋里头空空如也。只是在角落度有一张冇眼窿的古玉面具。杨雪莉在另一间石屋里头亦发现了同样的东西。我问杨雪莉，这些会不会是魔国鬼墓的面具？难道这个巨像的建筑是被鬼墓住的？杨雪莉又说了，肯定不会啦，魔国鬼墓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一定是住在恶罗海城的神殿里头。那里已经彻底地损坏了。你看这里的环境这么差，说是监狱都不过分。而且眼球的标记这么特殊，跟阿香对眼相似。这样的眼睛应该不是鬼眼。几代鬼墓才会出现一个真正能够看到鬼洞的人。我想这里会不会是用来关押那些眼睛不符合要求的候选者呢？下面石柱上边有牛鼻孔和石环，显然是用来进行残酷刑罚的。被淘汰的人可能都要被锁在峡谷里喂蛇啊。 我点点头就讲了，照这样说，这个地方确实是监牢了。不过关于这一点，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想不明白。啱啱讲到呢度，肥仔就慌忙咁从洞口里头爬咗翻嚟问啦：， 火把准备成点啊？我睇啲蛇群已经开始要捐入嚟啦，要点火就快啲啦。 肥仔仲未等我回答，就突然压低声对我同杨雪莉讲：， 你睇下嗰个靓妹喺度搞咩？ 我向身后阿香望过去，佢正向一个黑暗嘅角落里头。背对着我哋，而佢本身亦系面对住墙壁嘅，用手轻轻咁抚摸住嗰埲石墙，全身喺度发抖，忽然回过头嚟对住我哋，面上流住两行黑血，缓缓咁举起手臂，伸出食指指住墙讲： 呢度有个女人。